一， 嗯， 一，二，二。 一到再打一， 越生气你不高兴。 跟你这么个炮筒子脾气人在一块儿，你知道我得担多大的风险呢？ 电台提醒您，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。